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很多乐迷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贝多芬《皇帝钢琴协奏曲》的手稿在苏富比被拍卖。说到手稿呢，可能是贝多芬的第一稿，他从来没有文献记载过，也没有出版过。那今天我们就从这样的一条消息开始，再次走进贝多芬的人生。说起来，这份手稿确实有一点来历离奇，因为现在流传的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它的手稿是在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和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发现的。尽管这份手稿确实有贝多芬独特的笔迹，但是并不是来自任何一本我们已知的草稿本。苏富比方面称，这份手稿的原主人，一位英国藏书家，确定这是贝多芬亲手写就的。这个藏书家在一栋六层的私人图书馆也是面临拍卖，而这份手稿就是来源其中。音乐历史学家认为，这份手稿对于研究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人们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那这首钢琴协奏曲前后经过多次修改，这份手稿第一页上的谱曲后来被用于两个不同的乐章，而最后几章是第一乐章的草稿，其中几页的谱曲没有纳入这份作品的最终版本，可见可能是贝多芬创作过程当中的实验性。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是一个革命性的作品，他重新发明了18世纪的协奏曲的形式，大量使用钢琴上很少被使用的键，甚至钢琴两端的最高音和最低音都被他用到了。那现在我们也接着这条消息，再次来聆听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最美的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相信很多人会把它列入自己最美第二乐章之列。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音乐人生要走进贝多芬了。贝多芬的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献给奥地利鲁道夫大公，他是皇帝弗朗西斯二世的朋友，也是贝多芬的朋友赞助人，是贝多芬唯一曾教授过作曲的人。不像其他作曲家只保留最终的版本，贝多芬的手稿经常在市面上出售，包括草稿和最终稿。那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开始来聆听的也是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的最有名的第二乐章。马上要来到你耳边的这段音乐，其实也是很多人觉得最美的贝多芬旋律之一，他的 F 大调第二浪漫曲。 贝多芬一生都经历坎坷磨难，然而苦难孤寂的生活并没有打垮他，他始终坚信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在孤独并失聪的境况下，顽强地遵循自己的艺术的箴言，创造着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的巅峰，无人比肩。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贝多芬的音乐，上半时段最后为你带来的是他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但这个第二乐章也被很多影视作品曾经采用过。 纯粹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上周日晚，音乐综艺节目《下一站传奇》如约而至，在落下帷幕的第五期节目中，热作人选再度更新，被陈伟霆赞为 MVP 的王广允成功拿下了热作资格。原创单曲《夜夜》在酷狗收获很多好评。男生战队激战不断，而女生战队也再度迎来大换血。既是 rapper 又是 DJ 的蒋宇带来了原创超燃单曲 I am free， 帅气的舞姿加上力量感的 Max 说唱成功打动了三位创始人，粉丝也在酷狗直呼带感。最终蒋宇成功顶替徐子音进入热作席。在节目中担任男队创始人之一的邓紫棋意外收获了来自女选手的深情告白，这已经是第五位向她告白的选手了。而同时近日他也有一个大收获。北京时间11月19号，英国 BBC 公布了2018全球年度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名单，她们的年龄从15岁到94岁不等，分别来自60多个国家。其中邓紫棋荣列第34位，并且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女歌手。 BBC 给出的入选理由是她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致力于支持音乐、教育和扶贫等相关的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最后再来看，陈晓东日前出席位于北京举行的某活动，透露已经落实在明年3月在香港举行其巡回演唱会。虽然确定的有点仓促，但已经筹备的如火如荼，场地确定，宣传海报也已经拍好。不过对于公开售票方面还没有确定的详情，现在暂时和团队沟通，需要多点排练时间。而他透露演唱会内容上会带点科幻感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第二时段回来，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人生，当然是约圣贝多芬。可能有人会说，节目里贝多芬关于他的音乐人生可能讲过很多次吧，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事件。那今天这样的事件也是刚刚发生的，就是他的有一个手稿是从来没有被文献记载过也没有出版过的，以15万到20万英镑的天价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来起拍。可能有人会说，15万到20万英镑是很多，但是贝多芬之前的手稿呢，大概都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的呢？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起拍的价格嘛。在2003年的时候，伦敦的苏富比曾经以200万英镑的天价卖出了127号弦乐作品的手稿。去年呢，另外一张斯蒂芬国王序曲的手稿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座私人宅邸当中被发现，拍卖成交价为100万美元。可以想象一下，贝多芬的手稿现在是有多么的值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值钱。可是贝多芬在当年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有所了解了。好了，继续吧，继续来聆听。下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他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演奏版本呢是来自于梅纽因。 贝多芬呢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的回旋曲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哎，钢琴的奏鸣曲呢其实也是很多人特别喜爱的。的确他的钢琴奏鸣曲在结构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在钢琴力度对比、戏剧化的因素、不同音区的色彩变化都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在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他的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罗曼·罗兰是这样评论贝多芬，他这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 最终耳聋的音乐家，一个用痛苦换来欢乐的英雄。这个表面狂傲的人，在事实上却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音乐家最重要的器官损坏了，他不敢表露出来，不敢让人知道他的弱点，只好选择离群所居。他没有知音，甚至连朋友都没有。但是贝多芬接受了现实，承受了上天给予他的痛苦的命运，因此他也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在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他的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Thank you.